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重速， 第三節咁大家唔好怪，咁咧就講得開心個頭咧，就都唔記得 cut， 咁得翻三節，我哋講到呢節講到尾嘅啦。OK， 咁啊睇下啊技術人員可唔可以將嗰啲即係節數或者 cut 開佢啦，咁樣係咪啊？嗱，咁我哋講到呢節咧，就未講個科學實證之前咧，我哋要即係介紹俾大家啦，就係話你如果想話接觸呢個阿卡西嘅記錄或者阿卡西嘅圖書館，有啲咩方法咧咁樣？咁第一樣嘢就係佢係圖書館啊嘛，咁你梗係攞張圖書證啦，係咪啊？咁圖書證喺邊度攞咧？佢好簡單啫，其中一樣嘢唔使錢嘅，就係你夜晚發夢啊，你夜晚發夢就去咗嗰度噶啦。咁第二樣嘢就稍為深少少啦，就係冥想啦，或者係一啲嘅提高意識嘅方法啦。咁嗰啲我哋講好多，我哋所以唔講。其中一樣嘢就係 lucid dream 啊。我唔記得中文係咩，我哋有一節就詳細講過。咁呢啲嘅方法意思係咩呢？就係即係我哋透過一啲我哋日常我哋嗰個意識，喺一個好平凡或者係一個好頓嘅意識入面咧，我哋要將佢變咗，用另一個角度，或者係將佢變成另一種形態。咁我哋就有即係機會去接觸呢樣嘢咯。而事實上咧，有啲人咧，佢發夢嗰陣時候咧，就有一啲才華，有啲才華嘅。我自己都會有嘅，就係咧會做諗到一啲嘢咧，係平時係冇可能諗到嘅，即係好超現實嘅嚇。咁文處咧就係 Dali 啦，即係呢位超現實嘅主義嘅大師咧，佢都話係喺佢嘅半夢半醒之間咧，去見到嗰啲形象嘅。即係佢自己有種方法，就係話咧，佢成日搞到自己咧就係瞓與唔瞓之間啊。就譬如佢瞌着咗嘅時候咧，佢就用一啲方法咧，就搞到自己咧就好似醒又好似唔醒咁樣。咁喺佢呢個階段入面咧，佢會見到好多平時佢好花心機或者點樣都諗唔到嗰啲嘢。咁佢就將呢啲記低呢啲嘢咧，就擺落佢個畫度啦。咁另外一個例子就係咩咧？譬如係呢個披頭四嘅成員保羅麥卡尼。佢其中一個好出名嘅例子就係佢寫呢個 Yesterday 嘅時候咧，佢係發夢嘅。佢唔係醒緊嗰時寫咗呢隻歌嘅，就係佢發夢嗰時聽到呢隻歌，咁佢起身就彈翻呢隻歌出嚟。其實佢唔知嗰個創作嘅過程係點樣嘅嚇。咁呢個係究竟係我哋個腦嘅一啲嘅隨機嘅活動啊，定係還是係好似頭先我哋講嘅，就係將我哋嗰個意識嗰個封鎖，我哋將佢解除咗。就我哋直接去 access 到呢個咁嘅圖書館。咁最著名的一樣嘢，同我哋今日講呢個阿卡西嘅記錄係相關嘅，就係咩咧？就係卡翁講嗰個集體潛意識啦。呢個冇實證嘅嚇，你唔會揾到一樣嘢，就係喺我哋人類入邊有一個集體潛意識嘅存在。但你如果用呢個阿卡西嘅記錄入邊咧，你就可以。理解到點解有集體潛意識呢樣嘢咯，大家唔需要一個直接嘅傳承嘅，只好似頭先啊，基隆一開始有講就係我哋嘅細胞入邊，我哋嘅 DNA 入邊已經有呢種遠古嘅記錄喺度噶啦。但問題就嚟啊嘛，你睇唔到將來啊嘛。頭先我哋所有講緊嘅嘢，我哋都睇唔到，即係唔能夠預知將來啊嘛。但有啲人發夢咧，就有呢一個咁嘅即係能力咯。我唔知道你認識啲朋友會唔會啦，就係、是、發夢之後，嗰幾日係做翻發夢入邊嗰啲嘢噶嘛，咁卡翁亦都有咁嘅經驗，就係佢曾經啊喺呢個第一次大戰之前，佢發過一個夢，就係成個歐洲血流成河啊嘛，咁結果咧就跟住冇幾耐就即係打咗第一次世界大戰咯，咁好啦，嗱，咁我哋講咁多就啲觀眾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姐，咁你有冇啲咩科學嘅論證，即係去睇下呢樣嘢係有冇可能咧？係有冇可能唔係話呢樣啱唔啱？咁近年咧就呢個量子嘅物理學咧就相當之 發展相當之蓬勃啦。咁如果你唔知即係唔係太熟悉嘅話，你可以聽聽我哋呢幾個月講嗰個科學新知入面提到，特別係量子電腦啦，咁、已經發展到差唔多去到一個可以生產可以用嘅一個階段嚟嘅。咁量子世界入面咧，即係好微觀嘅世界入面咧，有啲咩嘅可以即係作為呢樣嘢嘅基礎咧？咁其中一樣咧就係量子世界入面咧，一個粒子咧可以喺同時間喺唔同嘅空間入面存在嘅。咁呢個叫 superposition，即係可以分身嘅。咁亦都有所謂 quantum tunneling 啦，就係可以穿牆啦。即係你睇到中間有一個好密封嘅一個咁嘅阻隔，但係射啲光入去咧，有啲光咧就可以穿過呢、這個即係咁嘅牆咧，喺第二邊出嚟嘅，即係唔係全部啊，但係有少少。即係如果你喺宏觀嘅世界咧，就係話前面有縫牆，有道門喺度。我行過好多次，我都會冚親即係個頭。但係好多次之間，我有一次咧，我就可以穿過縫牆咧出咗去嘅。咁呢個就係量子世界嗰、那個。即係其中一個現象嚟嘅。第二樣係咩咧？就可以隔山打牛啦。就係當兩個已經有咗關係嘅粒子，佢分開咗好遠嘅時候咧，喺宇宙一邊，如果我揭開呢個粒子，佢係紅色嘅話咧，另外一邊宇宙另一個宇宙嘅另一邊嘅話咧，那個粒子咧就會變咗就係白色嘅。咁佢事前兩個冇溝通嘅，即係你開呢邊嗰邊就會咁樣嘅。咁呢個係以嗰、那個相對論嘅解釋唔到，因為個資訊一定係唔可以快過光速嘅，但係結果可以啦。咁基於呢個咁多嘅呢啲咁嘅 印證 嘅實驗嘅已經確認咗啦，喺微極微觀嘅世界入邊咧，咁有啲人就會問啦：喺宏觀世界會唔會有類似嘅情況會出現咧？咁喺呢個時候咧，就喺幾十年前咧，就開始有啲人咧就去諗另外一樣嘢。咁就係咩咧？就係而家我哋用電腦啦，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個正常的電腦啦，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有另外一啲電腦咧？就係、是、用譬如係夸克，唔係即係用呢個量子，即係所謂嗰個量子電腦。咁量子電腦到發展到而家，其實已經係開始接近一個成熟嘅階段啦，因為已經好多好幾個實驗已經突破性嘅實驗已經做咗啦。其中一個係中國最近做嘅實驗，就係我嚟計數嘅。咁你就會問啦。咁頭先我哋講嗰啲同我哋今日講嗰啲有咩關係咧？咁其中一樣牽涉就咩咧？有人喺幾十年前咧提出一個意念係咩咧？其實我哋呢個世界咧係有平衡宇宙嘅。當一個量子佢處於一個即係不知嘅狀態，即係當你未觀察佢之前咧，佢可能係粒子，可能係波，即係啲 wave 嚟嘅。但係當你望咗佢之後咧，佢跟住咧，佢就會變成咗個粒子，而唔係一個波。咁呢個我哋以前講個相空實驗嗰啲講過啦。你唔需要太執着，即係究竟係咩嚟嘅。總之你知道一樣嘢就係，當我觀察咗佢之後咧，佢就會變成一個粒子。但係其實佢之前咧，佢可能係一種波嚟嘅，一種 wave 嚟嘅。咁有嘅其中一個人咧，佢就話其實就唔係咁樣嘅。其實係點樣咧？原來咧，當我哋每觀察一啲嘅粒子嘅時候咧，我哋嘅世界就會分裂咗兩個世界，一個世界入邊咧，佢就喺呢、這個即係喺一個波，喺一個 wave。一個世界入邊咧，佢係一個粒子。咁你又唔需要太深究，即係頭先講，因為可能將來我揾阿陳志宏博士上嚟咧，就會講詳細科學嗰樣嘢。然後咧，其實我哋每一做一個觀察嘅時候咧，我哋嘅世個宇宙咧就會平衡，即係會分開咗兩個世界。咁換言之咧，喺另外一個世界入邊咧，就有另外一個量感場，有另外一個幾圖，佢就做緊另外一啲嘢，係咪？佢可能成個嗰個嘅命運咧，都係唔似而家咁樣嘅。喺另外一個世界，可能就係而家嗰個係冇武漢肺炎。喺另外一個世界入邊咧，另外一個宇宙入邊咧，係武漢肺炎之後咧，即係所有啲人死 Q 曬嘅嚇。嗱呢個平衡宇宙咧，喺幾十年前咧，就只不過係一個科學家，佢係提出咗出嚟。而佢最好嗰樣嘢就唔係佢好似頭先我咁吹水，佢係用數學論證咗，用數學論證啊，同我哋即係正統入面接受嗰種世界嘅，即係話喺呢個觀察咗之後，嗰、那個粒子嗰個基本粒子係成為一個粒子，而唔係一個波啊，係完全係冇矛盾嘅，即係呢個係成立嘅喺邏輯上。但係咧 是沒有實際的科學方法去論證。但有另外一個科學家呢，是現在都仲存在緊嘅，即係而家未死嘅，就叫 David Deutsch。佢就去諗另外一個問題，佢就話如果有一個量子電腦，而啲電腦入面呢那個計算嘅方法呢，我哋係用一啲粒子，而係佢出現咗一個量子嘅效應，就係舉個例，譬如佢喺零同一之間，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形態，咁我哋就可以利用佢啲唔同嘅形態呢，去將佢變成一個電腦嘅所謂 bit 啊，而透過呢 bit 咧，我哋可以走去計數嘅。嗱，佢諗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佢唔係真係想諗一個量子電腦，但佢想論證一樣咩嘢咧？就係呢粒子咧，幫我哋計緊數嘅時候咧，其實係另外一個另外一個平衡宇宙嘅粒子同我哋計緊數嘅。即係換言之，而家我哋呢個世界，譬如我有手頭上有一部電腦喺度，我計要一條計一條好深嘅數。咁呢個電腦咪喺度好忙好忙咁計啦，因為佢入面嗰啲 bit 喺度計喺度即係處理緊嘛。但呢個 David Deutsch 呢個即係數學家，佢就話點解量子電腦會計到嗰啲咁難計嘅數，用咁快嘅數會計比普通嘅電腦計得快，就唔係佢喺呢粒子呢啲 bit 唔係喺呢個淨喺呢個世界計緊，喺另外一個宇宙入面咧，佢幫手計緊呢啲數，所以我個電腦量子電腦就快過我哋而家嘅電腦咁多。咁唯一可以解釋一樣嘢就係有所謂個平衡宇宙嗰個概念。咁你明唔明個意思係點樣咧？就喺另外一個世界入邊咧，有好多個量感像，好多個幾圖啦，幫手去計緊嗰條數。集合咁多人嘅力量咧，於是乎咧就會好快地俾傳統電腦計到呢條數出嚟啦。咁佢就嘗試諗呢個方法咧，即係用呢個構思呢個量子電腦嘅方法咧，去論證有呢個平衡宇宙嘅概念。咁平衡宇宙嘅概念到依家我哋冇呢個即係實證啊嘛，但係咧反而嗰個具體嘅成就咧就做咗呢個量子電腦出嚟啦。咁但係最同最初諗嗰個平衡宇宙唔同嘅地方咩？最初呢個人去諗平衡宇宙嘅時候咧，佢有咁多個宇宙之間其實係冇大家冇關係嘅。嗱，舉個例，譬如喺另外一個宇宙入邊咧，梁錦祥已經死 Q 咗噶啦。有另外一個宇宙入邊咧，梁錦祥係可能百幾二百歲。咁但呢個幾咁多個宇宙之間咧，呢幾個梁錦祥咧都冇互相影響到。但係咧，如果去到呢個 David Deutsch 佢諗呢個量子電腦概念嘅時候咧，佢就話其實大家有不同嘅世界係影響緊嘅。咁但係最大鑊一樣係咩咧？喺量子世界入邊係冇時間概念嘅，即係佢係嗰個粒子係向前行就得，喺時間上向前行得，佢翻轉頭都一樣嘅。咁換言之咧。在呢個量子世界入邊咧，就等於差唔多好似個阿卡式嘅空間咁樣，就係佢處於一個比我哋而家三維更加多嘅一個維度入邊。咁用呢個方法咧，就開始解釋到點，即係開始解釋到係用現代嘅量子物理入邊咧，就可以解釋到點解有量子，即係有阿卡式圖書館呢樣嘢。舉個例，譬如話點解一個人嘅意念？佢可以影響到一個同佢完全冇關、完全喺唔同，即係好遠距離嘅空間層，係可以同一時間影響到佢。咁呢個就係傳統嘅講法，就係叫做心靈感應。但喺量子世界入邊咧，其實係有呢個效應喺度嘅。所以咧就基本上到而家咧就有一個嘅差唔多叫一個實證嘅理論咧，就去支撐有呢、這個阿卡式圖書館呢樣嘢咯。 是不是就是这样嗱，我而家咁听嗰个嚟去讲咧，咁我觉得你头先嗰个举例咧，就等同于我睇嗰部电影啊，即系讲嗰个印度嗰天才数学家咧，佢去到剑桥嗰度咧， 其实唔系佢 班友仔玩死， 其实唔系佢计紧数，喺另外一个空间有人帮佢计紧数，而喺佢梦入边讲翻俾佢听。咁我哋以前即係去談啦，即係去做呢、這個作為一個題材嘅時候講過啊嘛。佢係發夢嗰陣時候，有啲佢諗日頭諗唔到、計唔到嘅數，就有個女神幫佢計噶嘛。 佢唔係發夢，佢喺嗰個神廟嗰度啊。 係神廟嗰度。 因為佢自細咧，佢都已經喺個神廟嗰個大。佢有好多時咧，佢最中意玩嘅數咧，就係佢就係、是、列咗個數出嚟。咁、列嗰個數出嚟嗰陣咧，佢就即刻得到嗰個答案嘅。 咁啊，嗰個叫真實事件咧，就係佢有依種咁嘅能力咧，就有一個即係、就是、有一個伯樂啦， 嗯， 就揾咗佢做一啲即係 呢個係 Charlie， 佢寫一封信俾佢， 唔係嗰個係第二步嚟嘅、 啊， 第一步咧就直頭佢身邊嗰個咧就叫做會計啊嘛， 係啊，叫做會計， 咁然後就覺得佢真係唔好嘥咗佢， 係啊，做會計， 於是咧就係講佢依公才華咧，就係寄咗去英國嗰度咧，就 話 寫封信，揾個學位， 嚇、 啊。咁你去到嗰度咧，就即係結果咧，就佢而家咧就因為佢嗰啲啱啱之前咧，佢又爆一部戲咧，就個紀念咧，佢有幾條數咧就出翻到嚟啦。 係啊， 嚇、啊！即 係因為佢喺嗰個筆記簿入邊咧，就做咗好多所謂運算啦。其實唔係叫運，佢其實唔係叫計數嘅。咁所以佢哋去到嗰個層面咧。佢睇呢個數字之間嘅關係啊，唔係去做一啲即係佢，你譬如話一加一係幾多啊？佢哋唔係做，實際上唔係做呢啲嘢，係睇數字之間之後話，咁我去見嘅時候，我有幸咧就喺嗰、那個Trinity 入邊嗰個 college 係睇過佢啲真跡嘅， 係 嚇。咁、當然咧就比較深少少啦，我哋都 佢只係一個日本兩父子啊，都係數學家嚟嘅，都係幫 我 出咗本書咯。 我做節目嗰次講一樣嘢嘛，咁、嗯、嗰、那個仔因為佢老豆就俾壓好大壓力佢，咁、佢就好唔開心，咁你覺得自己好冇用，咁但係結果咧就係佢轉為去研究呢、這個走去編輯翻嗰呢位印度數學家嘅筆記嘅， 咁、但係咧呢個數學家咧，譬如嗱攞翻出嚟嗰時，大家聽翻嗰次，其實都有掂到呢個問題。而嗰個最精髓咧，嗰度咧就有點而咧嗰個我嘅嗰、那個即係佢仔研究咧嗰個方向咧有唔同嘅、 嗯， 因為佢嗰個數學嘅攞到嗰個正確嘅答案咧，嗰樣嘢咧就係即係如果咧即係我哋用。嗰、那個咧就係民殊菩薩嗰個民殊顛倒法嚟嘅，即係叫倒果為因啊。佢最主要嗰個佢要揾個結果先，佢乜嘢都唔諗嘅，唔會有個步驟喺度，唔會有 step by step， 因為 step by step 嗰個叫行事。咁、民殊顛倒法嗰個咧就係我要嘅係結果嘅啫，即係你去揾個結果咧，嗰、那個有一個方式。咁你話嗰個咧就好神奇啊！點樣啊？你冇步驟，你點樣整咧？咁咪就係劍橋數學家嗰啲，全部都要我一定要你俾個步驟出嚟。 冇錯，步驟你點樣得到呢個結果出嚟？ 呢、這個如果冇嗰個步驟咧，係世人係唔相信。你即係總之你答案係啱嘅，佢已經幾千條係啱咗啦嚇。而家啲人喺度破解佢啊、但係佢咧就係佢嘅能力咧。但是他找到那個人啱，嗱、這個咧就因為咧， 佢自己有解釋嘅，呢、這個直覺嚟嘅， 唔係就係、是、阿卡西記錄嚟嘅咯，因為佢個阿卡西記錄嗰度咧就係唔係其實同我哋嗰個天元素咧都有啲似嘅，我哋而家係唔識點樣去揾嗰個天元素啊，而家日本仔學曬嘅嗰啲天元素啊，佢就係咧就佢要咧成個嗰個過程咧，佢就係用嗰個行事嗰、那個嗰、那個方式咧，佢就係、是。跳好似蟲洞咁樣嘅、我有個起因出咗嚟之後咧，我即刻穿咗個窿、就去咗個結果嘅，咁、但係中間嗰個過程咧，裡面嗰度咧就係、是、呢個叫做係娑婆空間啊，我哋俗世嘅社會咧，佢哋要嘅嘢咁但係咧就阿加西記錄嗰個咧，佢講俾你聽咧，同埋其實係我哋嘅嗰個鐵板神數都係咁樣樣嘅、有人幫你計噶啦，但係你要愛咧。但你想得嘅嗰個答案，咁呢個咧就亦都等同咧，你用科學方法咧研究啊聖經啊做物主耶和華，佢嗰個過程，佢第一個工程，你見咧佢做乜嘢嘅？你見咧佢第一個工程係做咩？佢話呢個世界咧就有一啲嚇啲個名咧就叫水，但係就唔係我哋而家嘅水喺度嚟嘅，而佢要做嘅第一個工程係乜嘢？是光， 要有光先，咁就有光啦。 个光一讲咧，个结果即系出咗嚟有光。做嘢嗰啲系咩嚟嘅？咪就系嗰班天使啊，收尾变咗堕落天使啊！做。咁但系呢个唔系阿加西记录咧，就最重要咧，就系你就系当你去研究去学习阿加西记录嗰个咧，就系嗰个过程咧，里面嗰度咧就唔系嗰个叫 step by step 嗰个嚟，因为叫受想行识里面咧，呢个受你系一个叫受嚟嘅啊。你連想咧 你都唔好想，因為想咧你會有個叫步驟啊，想完呢個 point 到嗰個 point， 量子電腦咧就幫你去想，可以好急速想，而係有個行動嘅方式嚟。但係咧佢而家佢嘅講過咧就係受想行識嘅。啊，你即係嗰個依個咧喺個意識學裡面嗰度咧有一個好。你研究呢幾樣嘢咧，你可以不生研究都得嘅，就係受嗰樣嘢啫嘛。 係啊， 佢要嗰樣嘢咧，同埋如果你係有作用嘅，最關鍵係你當你得到嗰啲 information 嘅時間咧，有冇作用對你嚟講呢？你話哦，我得個知字嘅啫，哦，我發夢係想知道我前世係乜嘢，突然哦，原來我前世係咁樣樣，原來你冇作用冇去做嘢嘅咧， 咁都係冇用嘅， 係都係冇用嘅，你要有你要做咩嘢咧，至有用咧？啊，咁样就去到菩萨嗰阶段嚟噶啦。 咁你要益下世界先得噶嘛？你要做啲呢个对呢个世界有啲正面作用嘅嘢先得噶嘛？ 我唔出声噶啦。一波信都波信魔王都有呢个能力， 系嘛？ 系菩萨咧就是、菩萨会教你嗱，你最好咁样做。就以果为因。即行法，咁啊，以果為因咧，嗰個咧，我哋係研究咧，就係成個個路向咧，就係阿加莎記錄嚟嘅。 嗱，咁後邊呢位仁兄就頭先我講阿 David Deutsch 啦，咁你就唔好期望咧，佢就係講翻呢個阿加西嗰樣嘢，因為佢咧就係一個科學家嚟嘅，佢亦都唔相信咧有所謂呢、這個心靈感應啦。但係佢的而且確佢提出一個講法就係、是。佢係設想咗，佢係其中一個設想量子電腦嘅科學家嚟嘅。佢最呢個石過天驚，我講一樣嘢就頭先我講啊，就係電量子電腦入邊嗰個運算唔係淨喺我哋呢個世界入邊嘅，係好多個平衡宇宙入邊嘅同一個即係、就是、同一個電腦，佢都幫手運算緊呢個世界入邊嘅數，所以咧。嗰、那個運算過程先至咁快嘅，好啦，咁佢 呢個唔係一個論點嚟，因為一個叫比喻嚟嘅啫 嘛。啊，唔係佢真係作為一個可以係 覺得佢做咗個量子電腦出嚟，但係佢頭先講個係比喻嚟嘅啫嘛。 啊，唔係比喻嚟㗎，佢真係相信呢樣嘢。 唔係啊，咁你要 proof 㗎嘛？ 係啊， 你第一平行宇宙你要 proof 咗先，第二咧就平行宇宙都係發展咗一個同你可以互通嘅電腦， 係啦， 又要 proof 㗎嘛。 係，但係佢係調翻轉嚟講， 比喻嚟㗎咯。 佢就係講。你除了呢個講話之外，你冇辦法解釋到點解個量子電腦會咁快？咁、我哋唔去深入啦，因為最重要一樣嘢，我應該會講埋噶啦，就係咩咧？佢好傳奇嘅，點解佢喺之前咧，其實佢冇做嗰份工嘅，咁佢靠咩維生咧？就係、是、寫書同埋講，即、就、係、是、做一啲嘅lecture 咁、但係咧就由於佢成就太高咧，所以佢喺牛津校入邊咧，佢有一個教授嘅位嘅啊。咁佢最出名一樣嘢咧，其中好出名一樣嘢，好似我屋企咁亂嘅。咁我日本電視台要訪問嗰陣時候咧，佢就向我電視台要求你唔好搞亂我啲嘢。咁啊電視台點整能夠做一樣咩咧？因為如果佢唔會搬走啲書同埋檔案嘅話咧，係入唔到屋企嘅。咁就事前入佢屋企之前咧影曬相，就搬好曬之後咧，走嗰陣時咧從佢搬。將嗰個混亂嘅情況，即係整齊定我還原翻去混亂嘅情況之下好啦，嗱，最後一樣嘢，因為我剩咗少時間啦，就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嘅嘢都唔係最基本嘅，即係阿卡式嘅記錄係牽涉一樣咩嘢咧？就係咧喺佢哋呢班科學家入邊咧，佢哋而家開始有一個諗法。其實我哋成個宇宙或者我哋成個我哋而家經歷緊嘅人生啦，我哋經歷咗咁多嘢啦，都只不過係一個電腦。佢模擬緊一個世界嘅一個假象嚟嘅，咁呢個講法本身咧，就唔知點解咧，近年咧都有一啲名人咧，即係想嘗試去證明嘅。其中一個就係 Tesla 嘅老闆 Elon Musk， 咁仲有啲有錢佬嘅，即係想證明一樣就咩咧？我呢個世界其實係一個幻覺嚟嘅。個幻覺意思就係我哋以為好多嘢，譬如話，有人打我槌，其實我好痛，我係流血。或者甚至我死咗，所以呢啲嘢都系假嘅，只不过系一个电脑入边咧，一个电脑佢发展到成熟嘅时候咧，佢出现咗个意识，而呢个意识咧就会模拟咗好多嘅人类嘅文明啦、发展啦出嚟，到有呢、這个有一日呢个电脑停止咗呢个咁嘅谂法嘅时候咧，其实我的世界就会完噶啦，咁。簡單嚟講咧，就係我哋而家所有見到嘅嘢啦， 都只不過是一個假象嚟嘅。咁呢樣嘢本身同我哋以前講個宗教嘅信仰有邊一個宗教信仰相同咧？就是印度教。其實個世界係一個呢個應該係 Shiva 咪？我唔記得係咪？係呢個濕婆發緊嘅夢嘅一個現象嚟嘅啫。咁近排咧，即係當然我哋都提過好多次呢個例子咧，就係二十一世紀神網絡啦。就係如果從佢哋呢個諗法，我呢個世界本身都只不過係一個 matrix 嚟嘅。其他人可能喺個冰箱入邊，或者一個冷藏嘅設計入邊咧，係瞓緊覺嘅。而我哋而家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喺瞓覺入邊，我哋產生即係被個電腦驅使，而我哋發緊一個夢嘅階段嚟嘅嘢。咁啊，幾圖啦，就去到呢度係咪近乎一個編劇家嘅設想嚟嘅咧？ 唔係，我最近就係因為疫情咧，我就係好想破解嗰個《維摩結經》。 嗯，《 維摩結經》嘅第一品咧就已經講過立國品啊。 嗯， 一個佛國嘅出現咧。是有啲咩嘢出嚟？ 嗯， 而佢簡單啲嚟講咧，就係佢可以令到你會睇到咧，你而家見到嘅嘢，你認為真實，你摸到嘅嗰啲， 其實都係假嘅， 唔係假嘅。 嗯， 你可以穿越佢嘅， 嗯， 你可以靈駕到佢嘅， 嗯， 無論係真係假咧，你最重要咧，你掌握得到佢嘅， 嗯， 你唔會俾佢玩弄嘅，嚇， 嗯， 係好清晰咧，就可以解決到。咁呢個咧就係佛國嘅帶嚟嘅嗰個最關鍵嗰樣嘢。 嗯， 因為好多時咧，即係譬如當你話發夢嗰陣時咧，其實發夢咧你就係俾個夢裡面咧操控緊你嘅。 嗯， 啊，你唔能夠控制到個夢。 唔係，梗係操控緊啦。即係如果你所有嘢都係假象嘅話，咁所有即係呢個悲歡離合啊、喜怒哀樂，其實都係幻覺嚟嘅嘛。 哦，就關鍵就係咯。呢，這個最大的幻覺咧，依就係情感的幻覺咧，就係，是，會造成你好多 困擾， 好多困擾嚇。咁啊，佢真正咧，即係你佢係即係乜嘢為之真，乜嘢為之假咧， 嗯？ 其實喺個科學上咧，裡面咧，其實科學行嘅一個路咧，佢最重要咧係從實物界，即係物理界嗰樣嘢咧嚟做一個出發。 嗯， 就同個古代嘅，譬如古代嘅嗰啲嚟講咧，開頭嗰時咧就係話。從乜嘢都未有嘅時候，點樣去變咗我哋而家有嘅嗰個世界？嗱，嗯，呢種感覺。 咁呢個就係叫所謂嗰個哲學上嘅叫客觀唯心論啊嘛。 唔係，個心都唔存在嘅。 嗯， 嚇，啊，你如果你係唯心嘅嗰樣嘢咧，就已經係困住咗咧。呢，這個就係，是，《靈嚴經》裡面講咧，你用七心論嗰樣嘢咧嚟拆翻開曬。呢， 嗯， 個世界咧基本上係冇心嗰樣嘢。你講嗰個心咧，唯心心嗰係一個字眼嚟嘅。 嗯， 啊，嗱，呢個好複雜咧，咁啊，即係會咩？但係如果你套入去咧，而家講阿加西記錄，同埋係講嗰個叫量子 世界平衡宇宙， 唔係個量子電腦啊，量子電腦嘅發展咧，佢就係其實講咗一個好關鍵嘅嘢俾大家聽咧，就係，是，人類製造機器，機器會控制到人類。 但係係咪調翻轉頭咧？其實係機器創造咗人類先。 唔係啊，因為咧，就算上面啊，都係覺得機器嘅能力可以取代到人嘅能力，嚇， 嗯， 人嘅能力咧大過烏利菲利啊， 嚇，咁你講呢個有最新講法，嗯，就頭先我哋講 Tesla 嘅老闆咧，佢最新講法就係話咧，如果人同機器叫夾伯嘅話咧，就人類好快會被取代喎。咁， 嗯， 呢個係真係好頭先你嗰個講法嚟嘅。 係啊，呢，這個所以人咧喺呢個時刻咧係要穿越㗎啦，係要升咧去一個新嘅維度嘅時刻嚟嘅。你唔好再執着一啲即係舊時你擁有嘅嗰啲嘢咧嚇，而嗰個係一種叫依賴咧嚇嗰個問題嗱。因為阿卡西記錄咧，你去到最後嗰陣時咧，其實佢就係講到一樣嘢出嚟咧，就係，是，阿卡西係一個女神嘅名嚟噶嘛，嚇， 嗯， 咁，啊，呢個 係有啲阿卡西女神嘅，就唔係嗰個啊，有阿卡西女神呢個名嘅， 係啊，咁佢係屬於呢個梵天嘅一部分嚟噶嘛，咁佢如果你係用嗰個叫陰陽之分咧，佢係屬於嗰個叫就係，是。有嗰部分嚟嘅，就唔係 my， 即係將 my 變成咗係有嗰部分。咁， 嗯， 所以佢咪嗰啲記錄咧，就係，是，你想去揾咧嗰時候咧，係有門徑、有方法可以揾到。 佢依家成個世界咧啲記錄係全部冇甩到， 冇甩到嘅， 唔會忘記嘅， 甚至係將來添。係冇所謂時間概念啦。後邊嗰段已經睇到噶啦。就係佢係認真地將呢個人機二合一啊， 嗯、 就要將我哋個腦咧插咗入去一啲同電腦係即係接個界面係接合嘅一啲嘅方法。咁啊，事實上佢今年呢幾年開始做緊噶啦。 係啦，佢最重要咧就話我哋人嘅我哋個意識如果放喺翻呢個叫人嘅呢個肉體嘅載體嘅話咧，係、分分鐘咧你咪一個病毒出到嚟。 嗯 你可以玩到你唔 work 咯，咁但如果你咧就移植咗落去另外一個記一個載體嘅時候咧，你可能咧你個意識冇甩到嘅話咧，咁你個意識咧就可以去到一個叫永恆噶啦。 係啊，咁但係頭先如果嗰啲講話啱嘅話咧，咁阿卡西記錄咧到頭來其實都係一個幻覺嚟嘅。佢意思係咩咧？因為如果我哋個成個宇宙都只不過係一部超級電腦，佢發緊夢嘅時候咧，咁呢個記錄都只不過係佢嗰個發夢嘅其中一種嘅現象嚟嘅啫。 佢阿加西咧，你話嗰個叫幻覺，佢冇講過嘅。佢因為幻覺咧，唔係佢嗰個系統，佢個系統咧就是 information。佢要將嗰個叫有啲信息。如果你咧就你係喺度留戀呢個娑婆空間嘅時候咧，其實娑婆世界嘅信息佢就有曬喺度而家。你可以運用到嗰個信息。但你話幻覺嗰度咧，你如果你出咗去娑婆嘅空間，你有第二樣嘢做嗰陣時候咧，你唔需要啊呢個娑婆空間裡面嘅嗰啲 information 嘅話咧，咁嗰時你就會覺得呢啲就係幻覺嚟。嗱，有個叫先後之分嘅嗰、那個你咁樣就會明白多啲。成個梵天咧，點解後屘都會俾佛陀咧嗰、那個醒悟咧嚟即刻開悟咗？ 咁呢個係佛教講法啫，印度教唔係咁諗。 唔係 印度教，印度教冇俾呢個佛教。 你唔好咁講，因為佢最重要，佢講嗰幾個經歷嘅，嗰幾個故事啊。即係梵天啊，有幾個嗰啲嘢咧。即係都有幾個嗰啲印度嘅大神啊，包括咧嗰、那個即係嗰個有好即係有好多個嗰啲吠陀教嘅嗰啲長老咧，都係入咗去佛教嗰個咧，就係佛陀講嘅嗰個叫醒悟，佢唔係叫高過梵天啊，但係咧佢咧就令到梵天咧有啲嘢未解得開嘅嗰樣嘢就解開咗。係韋陀菩薩咧，都係一個叫天神嚟嘅，解開咗，即係咧就話哦，我嘅兒子啊，釋迦族嘅呢一個王子喺裏面咧，佢行咗一樣嘢，係俾佢咧，即係佢嘅長江後浪推前浪咁解嘅，係俾佢更加咧，即係去到一個咧呢、這個叫大千世界嘅裏面嗰度咧，一個造物者，佢都唔係咧。最盡頭、最叻、最勁嘅嗰個嚟，有陣時佢都會有執著，嚇，即係咁解嘅。咁啊，呢個咧就基本上咧，就係響嗰度咧，嗰個醒悟咧，即係嗰個你響印度教嗰個其實都會有個了解嘅。但係印度教其實就係、是、你可以話咧，印度教咧佢講話你活在當下咧，你要享受呢個當下。你身在娑婆空間嘅嗰啲，即係嗰種生命體嚟嘅，你就係響生命嗰個咧，所以冇衝突嘅。但係你想唔想去醒嗰部分咁解啊嘛？佛陀就話：梵天去到有個階段咧，佢哋都會醒嘅。因為點解咧？因為當佢醒咗之後咧，佢發覺佢係某一個大嘅如來嘅仔嚟嘅。 哦， 就咁樣嘅。佢原來唔 係 佢 係。但係我對醒呢個理解唔係咁樣喎。對醒呢個理解就係所有嘅嘢都係假咁樣發覺 又咁你叻過梵天啦、啊、咁我唔知啦呢、這個理解咧，我哋而家都放低嘅啦。所以理解咧，即係都好清楚嘅，係一個階段嚟嘅，有理啊嘛，理就理情嚟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嗰個咧就是 step by step 咧，你會睇到咧，有陣時其實阿卡西記錄咧就最過癮咧就係、是。當你認識嗰時候咧，佢唔係要你信唔信，佢講俾你聽。當你認識咗裡面嗰度，你可以玩緊一種遊戲，就玩啲遊戲咧，就話你喺今時今日，但係你可以揾到一啲咧同你有關係嘅之前嘅嗰啲意識記錄。咁啊，得到呢啲意識記錄咧，你話有咩大幫助咧？最大幫助咧，如果你相信呢個世界係有因果有輪迴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用人輪迴因果法咧，就拆解咗呢啲因緣。 即係你係對自己個生命咧， 找到那個意義啊。其實人好好好，即係有一樣嘢佢好難，即係忍受唔到，就係、是、你解釋唔到點解有咁多不幸嘅事件即係發生嘛。但係如果你有咗呢個因果時候，你咪可以解釋到，即係嗰樣嘢未必啱㗎。但係你即係你會揾到個理由出嚟咯。 嗱，你有兩樣嘢咧，就最好去入去研究阿卡西記錄嘅。其他你想話攞聰明咧嗰啲嘢咧，就未必阿加西會咁幫到你。嗯、一聰明咧，唔關呢個事嘅，呢、這個淨係講俾 information 係聲文學嚟嘅。咁、 嗯、 有兩樣嘢咧，你如果覺得你自己係有嘅咧，你就最好咧，依、這個都係其中嘅一個法門可以俾你學到嘅、 嗯。 第一，你覺唔覺得你自己好鹹濕啊？ 嗯、 你覺唔覺得？ 唔好講 啊！唔覺咁你唔使學啦、啊。我覺嘅，你鹹濕，你學點解你會咁鹹濕？ 咁因為你前世 未必叫佢咩？前世就前世。第二樣嘢唔講嘅咩？第二樣嘢，你會唔會你有暴力感嘅？ 係有 啊！你有暴力感，咁你都要去學啊！性與暴力， 嗯， 你嗰個有好多，因為去咗嘅人嘅本能、原始嘅慾望嘅、 嗯， 有啲人咧，就算你讀咗好多書， 都會咁樣， 你都係某一刻 都會 見到一個， 都係變成一個禽獸。 唔係都會，你有可能會，咁你有可能會，或者你係控，你有一 制唔到自己， 你發覺你自己控制唔到自己咧， 嗯。 咁你嗰個咧就兩種嘅，你用理智用戒嗰樣嘢咧，就都可以、 嗯， 都可以一步一步解決呢個問題。 嗯、 但你可以睇阿卡莎記錄， 嗯、 就揾你呢兩個源頭。 嗯、 啊，咁你話啊，我點解會咁聰明嘅咧？咁阿卡莎， 唔使問啦， 你咁聰明，你又唔使揾阿卡莎記錄啦。你已經咁聰明啦。你如果你有好多啲嘢自己覺得自己過唔到嗰關。 嗯， 咁你咧就 不過咁樣就我睇翻而家網上嗰啲情況咧，都係我嚟即係揾食嘅，咁、嗯、大家就的都要係小心少少啦，係咪、 嗯、 啊？即係要自己衡量下，就係、是、以其實嗰樣嘢係咪你真係需要嘢咧？如果譬如你對自己嗰個前途、對自己生命迷茫嘅時候，都有好多好理智嘅方法去處理嗰個問題噶嘛。 始終牽涉到商股啊， 係啊， 即係依個叫金錢嘅 問題 嗰陣咧。咁就有問題㗎啦。 咁但我諗咧，即係成個概念最好嘅地方咧，就係因為有平衡宇宙嘛。有其實好多世界都有即係同樣嘅人物喺度出現，只不過結果唔同啊嘛。咁你可以想象就係、是、以香港人呢年紀以嚟，佢受嗰種痛苦啊，好唔開心。咁你可以想象喺平衡宇宙入邊咧，其實有另外一個宇宙咧，香港人係生活得好開心嘅。咁嗰、那個世界雖然我哋接觸唔到啦，但係起碼我哋知道原來都有個世界喺度啊嘛嚇。咁、 嗯、 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